今日是父亲节，首先是祝福网上的每一位父亲，父亲节快乐。我们都知道其实父亲节和母亲节都差不多都是一样的了。只不过是有一个重大的分别，就是父亲节通常就破费是少很多的。即是说比起母亲节我们悭回不少。咁作为父亲啊，我哋又唔介意嘅，因为我哋知道母亲真係好特别啊，佢哋所付出嘅母爱係无可替代嘅啊，呢个我哋係必须要承认。虽然父亲节同埋母亲节都係一个喜气洋洋嘅日子，绝大部分嘅家庭或多或少都会庆祝，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渴望是庆祝父亲节，因为小部分的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跟父亲的关系是紧张，又或者领略不到父爱，甚至乎可能曾经是被虐待过。若果过往这些的事情是曾经发生在你的身上的时候，都希望你能够以基督的爱来到去宽恕自己的父亲。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一段的日子呢，我们在讲坛的信息都是环绕住哥罗西书。两个星期前的信息是哥罗西书的3:1-11，是活出不再一样的生命。咁今日继续我哋思想哥罗西书嘅3:18-21，我俾个题目佢就系爸爸可否不要老。呢段经文嗰个教导系其实系非常配合父亲节嘅。若果你作为父亲，可能你系包含咗系有三个嘅角色，就系丈夫、父亲同埋儿子，特别是年轻的父亲，大部分呢其实都是享受紧呢三个的身份。而我而家呢就只是丈夫同埋父亲呢一个嘅角色，因为我自己的父亲在大约25年前是已经过咗身。今日呢段经文是哥罗西书3:18-21，就是教导我们作为是丈夫、儿子、父亲三个角色上，我们怎样来到活出神的要求。其实整段的经文即是说从3:18一直去到4:1，是讲到五种的关系，就是妻子的责任、丈夫的责任、儿女怎样对待父母、父亲又应该怎样对待儿女，以及是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但因为是父亲节和时间上的限制，我不会讲完这五种的关系，而是集中在三个身份上面，就是丈夫、儿子和父亲。首先3:18-19是丈夫和妻子的配合。圣经说，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是相宜的。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正如刚才所讲，因为是父亲节和时间上的关系，在这里呢，这两节经文我是暂时正是是同丈夫嚟到系讲说话。嗱，呢一张图片呢，大家一睇就会认出就系英女王。但系相片中另外一位，你又知唔知系边一个呢？你话咪就系嗰个卫兵咯。嗱，其实呢一张照片系大概9年前呢系拍摄嘅。当时英女王佢翻翻去白金汉宫嘅时候，这个年届90高龄嘅菲利亲王 即是英女王的丈夫啦，就扮鬼扮马，扮个卫兵来到去迎接英女王。但是英女王呢，她很精明，她一认就认出她了。但是英女王呢，她又没有去揭穿她那个假扮的身份，只不过走过的时候呢，就忍不住呢，就偷偷地这样笑下，咁就行咗过去啦。但系呢一个嘅系比较精彩嘅呢一个嘅情景咧，却系俾呢一个嘅摄影师啱啱系捕捉到，咁所以就拍摄咗落嚟。啊，老夫老妻都九十岁啦，即系讲紧系呢一个九年之前啊，仍然可以系搞笑作乐，咁啊真系羡煞旁人。当然这个景象已经变成什么呢？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因为菲利亲王在两个月之前已经是逝世。我自己都有想，我想呢，就是说呢，希望我和师母呢90岁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这样来到去搞下笑。不过呢，我想我都没那么长命。就算我有咁长命，师母都冇咁长命。我又唔系黑心，咁但系咧系主若愿意啦，我哋先至可以活到90岁。嗱，19节呢度话：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呢度话丈夫要爱妻子。嗱，保罗喺呢度用呢一个嘅爱字。就是圣经当中最崇高那一种的爱，就是阿加皮的爱。而这种爱不单单在情感方面那种的喜欢，因为若果是纯粹是情感方面来到喜欢的话，是会随时的转变的。例如可能你太太年纪大了，即是变咗丑样咗，又或者呢是身材走咗样，肥咗嘅时候，若果是单单从嗰个情感呢，咁就可能呢你唔会再爱佢。咁所以呢一度第19节呢一个嘅爱，那是话丈夫佢愿意为着妻子嘅好处而甘愿放下一切，是一种是牺牲的爱，即是说无论健康疾病、富贵贫穷、快乐悲伤，都此志不渝。而苦待就是说呢，是那个意思，就是令到对方感受到痛苦的意思。苦待包括是肉体上的苦待，一种是我们叫做 physical abuse， 精神上或者是言语上的苦待，都是其中的一种。今天可能我们没有这三方面去苦待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妻子，但是我们有没有是从基督而来那一种的爱呢？用这种的爱来到去接纳、包容对方，在不同层面上面，无论他的思想行动和我们有不同呢？世界的首富之一Bill Gates 呢，盖茨，最近大家都知道他 是离了婚，但可能呢我们只是知道他呢 是离婚，留意他离婚，就是说呢，究竟Bill Gates 的太太这个 Melinda 究竟分了多少 的身家呢，在 Bill Gates 里面。可能我们只是留意这一方面，我们没有留意他离婚的原因。但根据他们两夫妇所说，离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双方可以继续一起成长，不再相信双方可以是继续一起成长，就是 we no longer believe we can grow together。 这句的所谓叫原因，离婚的原因其实很含糊，我们不知道究竟他所指什么是不可以一起 来到是成长。但我想 Bill Gates 一定是没有用圣经那一种崇高的爱去爱自己的妻子，去接纳对方是跟自己那个步伐的不同。爱是包括接纳对方与自己那个分别。所以说，若要人像你，就除非两个你，没有可能相同两个人。美国的婚姻心理学家，这个的权威叫做 John Gottman。这个 John Gottman 他是用了很多年一些临床的研究，在当中他观察到有四种是叫做是牺牲性的原因呢，不牺牲性，是关键性的原因呢，是可以决定婚姻究竟是成功抑或是失败。即是那个成败得失有四个很关键的因素。我们有尝试呢来到在当中去学习一下。第一就是说呢，丈夫和妻子呢就要互相来到去笠高帽。即是说呢，是对配偶是更加多的欣赏。今时今日呢，夫妻两人我们成日互窒就有。什么互窒呢？就是互相窒来窒去，单单打打就有。但是互赞呢可能就少之又少。我自己在这一方面呢，我都要悔改。在日常那个的是生活当中，无论你是用直接又或者是用幽默的说话形式来到去赞赏对方，赞赏你的配偶的时候，又或者你用那种的温情来到向对方表达你的欣赏的时候，这些的方法都肯定可以是促进双方的感情。做丈夫的，我们一起去学习了。特别是呢，今日是父亲节这个日子的时候呢，今日我们就去实习去实践，向我们的太太呢来到讲一些是赞赏的说话，欣赏的说话。第二就是当你同是其他人见面的时候，在你同其他人见面在沟通当中呢，尝试是用我哋即是双数啦，是咪？而唔系单单系我，即系话咧，系用我们，而唔系用我咁样样。例如点咧？例如就系话啊，你行下街咧，譬如系遇到你嘅朋友，咁朋友问你好嘛？咁你答佢咧就系话啊，我哋几好。嗱，我哋即系话咧，包括埋太太。成功的夫妇呢，是跟别人在那个的沟通过程当中呢，已经不再描述 是一个的独立的个体了。咁又啱喎。因为圣经点讲呢？圣经话呢是二人成为一体。咁更加呢，人地问你问我嘅时候呢，就唔使问两次，即係话呢唔使问你好嘛，之后呢又问你太太好嘛，我哋好咁已经讲晒啦。第三就係话呢，我哋要以热情嚟到去代替冷淡。幸福嘅夫妇能够喺相处嗰个细节上面纵然係有唔同嘅步伐，或者是生活习惯上面有不同，但是仍然能够可以以宽容的面孔来到给对方看，以热情代替冷淡。例如呢，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当你一起去街的时候呢，丈夫呢就以为大家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呢丈夫就一早就上了车，怎么等了五分钟呢，那个太太呢还没出来。原来太太呢就真係有个习惯，就是临出门嘅时候呢，硬係呢样又摸下，嗰样又搞下咁样。咁然后呢先斯斯然呢係上车。咁佢上车嘅时候呢，咁你就唔好话咁耐都唔出嚟，死咗去边一度啊咁样。千祈就唔好讲嘢。 唔好咁讲啊，你可以用系一个宽容嘅面孔嚟到同佢讲啊，我已经等咗你好耐啦，咁下次咧你可唔可以系快啲啊？就系咁简单啫。去到最后第四点啦，最后第四点就系话咧，就系、是、以共渡难关嚟到去系为荣啊，能够一同嘅去渡过一啲嘅困难，我哋一齐以呢啲嘢嚟到为荣。一段成功嘅关系嘅里面，两个人能够系因为有嗰种嘅共同嘅价值观，有嗰种嘅目标。同埋共同嘅意义嘅人生嘅时候，啊，纵然系遇到困难，纵然喺嗰个辛苦嘅时刻，啊，但系若果双方系愿意携手嚟到系共度时间嘅时候，啊，就唔会陷入嗰个沮丧同埋绝望之中，啊，即系咧系彼此要互撑。啊，系互撑啊，唔系互踩啊，要分得好清楚啊。咁更加唔系咧，掉低对方唔理。嗱，求主都帮助我哋，帮助我哋喺嗰个嘅婚姻上边，唔会因为岁月嗰个嘅消逝而嚟到去褪色，乃系话能够历久常新。做丈夫嘅，我哋系头，我哋要更加嚟到去尊重妻子，要帮助妻子，要服侍妻子，要。支持妻子，啊，呢一个都系圣经所教导嘅。嗱，去到第二种关系就系话咧，做儿女嘅关系。二十节就系话，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信服父母系孝顺敬重。嘅表現嚟嘅，亦都係十戒之一，當孝敬父母啊！孝敬父母，我哋都知道係基督徒應有嘅責任。但係呢一段一節嘅經文嘅裏邊，其實係保羅並冇解釋，就係話若果父母嘅命令係同神嗰個嘅旨意互相違背嘅時候，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呢？可能你會咁問。但我哋要明白，我哋要明白就系话咧，哥罗西书啊呢一段嘅经文系特别系对基督徒嚟到讲嘅，啊，即系话咧，父亲同埋儿女喺呢一个嘅听众嘅里边，其实都系主里面嘅人，已经信咗主噶啦，啊，因此因为佢哋信咗主，因此基督徒嘅父母若果系想儿女系听从佢哋。就唔会吩咐儿女去做一啲违反神旨意嘅事。咁样呢我就明白晒啦。若果我知道少少原来呢卷书呢係俾呢一个嘅基督徒嘅对基督徒嚟讲嘅。我哋都知道係其实医药嘅进步係带嚟咗生命嗰个嘅係延长。咁所以咧，系老年人嘅比例咧，系比起以往咧，喺社会当中系逐渐嘅嚟到系增加。但系现今呢一个嘅时代，其实系忽视老年人嘅经历，但系又对青年人系非常嘅体贴或者系讨好一个嘅时代。唔少嘅系政治家喺嗰个嘅选票上面都系要极力争取青年人嘅选票。而另一方面即系更加系可惜嘅系唔少嘅国家之中青年嘅一代觉得老年人系一种嘅负累。就算有部分嘅家庭认为老年人喺屋企里面呢系宝嚟嘅。只不过因为他们可以在家里里面帮手来到凑孙仔凑孙女这解啫。但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 圣经在这里很郑重的来到是指出，我们要尊敬老人，要尊敬老年人。当然更加是包括我们家里面的父亲。其实每一个的老年人，他们很多都是代表他们过往这些的一些的经验，代表他们过往一些的成就和威望。很多年前我妈妈还在 Calgary 的老人院居住的时候，当我探望她的时候呢，都会经过不同的房间。在这些不同的房间里面呢，见到不少那些的是老态龙钟啦，或者行动是很缓慢的那些的是西人的长者。我只是那些的男性。这些的男性，哇，看回他们很多呢贴出来那些相的时候呢，原来呢真的 是昔日他们呢 是英俊不凡。他们呢曾经呢亦都是呢身材魁梧的年轻人来的。当中亦都是有是曾经是当过军一些的军人。即是说呢他们年轻的时候呢都是保卫国家的英雄。马克吐温，马克吐温有以下几句来到去形容他父亲。他说呢，他自己，马克吐温自己在14岁的时候呢，他又觉得呢真是忍受不到这个父亲那种的无知。忍受不到他那种的 ignorant， 无知。但是马克吐温说了，他又说呢，当他踏入21岁的时候，即是7年之后了，当他21岁的时候呢，他就惊讶，屋企这个的老头子在这7年的里面，他的学问和知识，突然间呢是突飞猛进。其实当马克吐温是这样说的时候，你都明白到不是他的爸爸有重大的改变，那是说马克吐温自己的改变。当是越是成长的时候，就越发觉原来父亲那种的智慧，发觉他那种的知识。另一方面，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爸爸，当他们年纪是渐渐大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一定是会变得是多病痛，性格又或者是会变得是心急，缺乏耐性。就好似啱啱上演咗冇几耐呢一套嘅电影，就係爸爸可否不要老。呢套电影呢其实係描述呢一个嘅影帝安东尼霍建斯。佢作为一个嘅爸爸嗰个嘅角色，但係喺屋企嘅里面佢慢慢就失去咗佢嗰种嘅记忆力，即係 dementia。咁慢慢失去嘅时候呢，佢性情又大变。成日都疑神疑鬼，在那个真实同埋是幻想当中，他都分不到出来。以致呢照顾他的女呢就真的很辛苦。当中是有不少的矛盾，有不少的冲突是出现。可能当中我们作为子女的你们的父亲仍然是健在。你亦都希望自己的父亲呢好像那套戏名一样，就是爸爸可否不要老。但现实就是父亲年老，父亲慢慢年老，他的身体是一定是走下坡，是 downhill 的。好多时候我们都是祝福一些的老人家，哎呀，希望你呢就老当益壮。讲就咁讲啦，点会呀，不过但愿如此啦，老咗个身体就一定系会系多病痛。你话我而家已经好多病痛㗎喇喎，咁对唔住啦，我可以预言呢，你老咗之后呢就更加多病痛。一定嘅呢一个系规矩嚟㗎。另一方面，老人家佢慢慢老嘅时候呢， 他的性格又可能是变得心急，变得没有耐性，这些都是很真实的。我妈妈是以前经常都跟我说，就是说她最初 跟爸爸是移民加拿大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需要是出去，出去呢就搭那些的巴士，搭巴士的时候呢有时候就要过那些的红绿灯，那些马路斑马线，但是呢过马路的时候呢，我爸爸就通常就看到差不多那个交通灯就来转绿色，但是还没转的，你转了你才是过去，但是当那个交通灯差不多转的时候，我爸爸已经很心急，就双脚已经一踏就踏了出去那个马路的那里了，吓到的车呢全部呢即刻刹停了。因为在加拿大，若果 是车亲人的话，在马路那里车亲人的话是非常麻烦大件事。另外老人家又是，另外老人家就是说呢，他因为不用翻工，所以就比较多时间一点。所以呢你约他去喝茶吃饭的时候呢，千祈就不要那么早告诉他，不要那么早约他。因为呢你譬如 你两三日前已经告诉他听的时候呢，他已经 是开始失眠的了，因为呢他要记住这个约会呢 是两日之后呢跟你去喝茶。另外呢如果你约了他譬如十二点钟，好像我爸爸你约了他十二点钟去喝茶，他可能已经十点钟已经呢是准备就睡换晒衫在家等着你的了。当你 是准时去到去接他的时候呢，他窗口一望望见你，他已经差不多即刻出来了。出来的时候然后问你为什么这么迟啊，为什么这么迟才到啊。其实你都没有迟到，他只不过他心急而已。但他就是这样的了，老人家那种 的心急呢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是表现出来。所以在当中我们是如果真的要跟老人家去喝茶吃饭的时候呢，我觉得呢就最好呢就是临时就杀上他家，或者之前呢就俾个电话佢，我而家嚟同你饮茶啦，咁多数佢都唔会反对嘅，因为佢都反正都喺屋企㗎啦。记住就係话呢，我哋要纪念父母嘅养育之恩，所以要听从父母，就算佢年纪大咗都係要孝敬父母，特别是年老的父母。圣经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最后一个角色就是作父亲的角色。在21节这里 他经文就是说，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新译本就咁样讲嘅，就话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免得他们灰心丧志。呢句经文你可能问，点解保罗净系要求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而唔系父母或者系母亲呢？呢个问题呢，我哋要去认识翻少少希伯来人嗰个嘅文化就知道啦。因为喺佢哋嘅文化当中呢，小朋友从零岁至三岁，佢嗰个教育基本上就係放喺母亲嘅身上，零至三岁係妈妈负责嘅。咁呢个好容易明白，因为呢一个嘅期间就係我哋叫做系乳养期。而三岁之后，作为爸爸呢就 step in 啦。爸爸就是负责起这个教导的责任。若果是男仔的时候呢，是除了教他律法书之外 ,Torah 之外呢，就父亲呢并且是会教他某一种的职业的技能。所以呢其实主耶稣呢他应该是懂得斗木的。懂得是斗木，做很多的木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亲约瑟呢是木匠来的，圣经所讲。 当父亲他是肩负起这个教导的责任的时候，就容易在个过程当中呢是激怒儿女，甚至乎是对那个小朋友是作出一些的讥笑，而这些的说话就可能是令到他 是灰心丧志。所以这里呢就是讲到 是父亲。我们很明白讲一些说话令到 是小朋友是灰心丧志。我们由香港来的香港来到加拿大的，可能我们小个的时候呢，或者你都经历过的了，就是被阿爸阿爸阿妈话过。话什么呢？哎呀，猪那么蠢，一是就生个叉烧好的生你，即是一是人蠢无药医，等等这些的说话。这些其实都是会令人是丧志，令人呢是失去那个的志气，一些的说话来的。今天你都要问自己，我也都要问自己，就是说你和我想我们的儿女将来成为一个怎样样的人，我们想我们的儿女将来成为怎样样的人，是不是只是读书读得好，将来有份好职业，结婚生仔平平安安，成世人就一帆风顺，是不是这样就够呢？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这里说，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上半节这里是跟这个刚刚我们读过哥罗西书的三章是二十一节是一样，不要惹儿女的气。但是下半部以弗所书这里下半部第四节下半部就是说呢，这里就是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个是一个重点。英文就是说呢， Bring them up in the discipline and instruction of the law。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父亲，我们不是坐在家里面乜嘢都唔做，睇住啲仔女慢慢长大就算，唔係咁样。我哋作为父亲乃係话要认识自己嗰个嘅地位，唔係单单俾，小朋友有物质嘅供应就足够，乃係话要以圣经嗰个嘅真理嚟到去教导去训练神所托付俾我哋嘅儿女。我哋要记住，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以父亲带领我哋嘅小朋友归向基督系责无旁贷嘅。我哋喺可以去教佢嘅时候，我哋唔做，时间过咗，我哋就后悔都冇用啦。有一位的父亲，他有以下的是几句忏悔的一些的说话。他说，我带儿女翻学，但没有带他翻教会。I took my children to school, but not to church。我为儿女来到报名一些的球赛，但我没有来到去看重带他翻主日学。I enrolled them in Little League, but not in Sunday school。我教儿女怎样来到去钓鱼，但更重要的是得人如得鱼。I show them how to fish, but not to be fisher of men。我看重星期日是我的假期，但更重要的，我没有看重这日是主日。I made the Lord's Day a holiday rather than a holy day。作为父亲，我们其实是与神同工，我们是带领小朋友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盼望今日嘅信息，让我哋作为父亲，我哋喺三个唔同嘅角色上面可以更上一层楼。我哋一起祈祷。我哋喺天上嘅阿爸父，都感谢你赐下圣经，你亦都系我哋天上嘅父亲，我哋为此嚟都系感恩。因着呢一本嘅圣经，以致我哋有准则嚟到教导我哋嘅小朋友。求主帮助我哋作为父亲嘅，我哋系晓得点样喺家庭中作呢一个教导嘅责任。我哋喺地上知道我哋唔系一个完全嘅父亲，我哋有好多瑕疵，但系求主都系加力俾我哋，以致喺家庭当中，我哋系作父亲嘅可以有好嘅见证，可以作属灵嘅带领，更易建立一个系基督化嘅家庭，以致一家喺你嘅面前系蒙福。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我哋唱一首嘅回应诗歌，系天父必看顾你。